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喜欢相声的朋友都知道，侯宝林的相声以唱见长。侯先生在舞台上仿学各种戏曲，惟妙惟肖。其实侯宝林在没说相声之前就是个学戏的。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快乐之旅，为您讲述荆门相声的代表人物侯宝林的成长故事。话说侯宝林正式到严泽福老师家学戏的时候已经是年方11岁了，旧社会学戏那可是个相当苦的差事，人都说做科学戏仿佛是下了大狱。侯宝林跟着严泽福老师学戏的这几年当中真没少挨打，但是侯宝林却对自己的老师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因为他知道这是老师在赏自己口饭吃，只有把戏学好喽，今后才不会再挨饿受冻受苦。严泽福老师教戏严格，侯宝林对自己更是严上加三分的。每天清早天刚蒙蒙亮，侯宝林就起床了，干嘛呢？先把老师家的煤球炉子点着了，烧上一大壶水，出门去喊嗓子。侯宝林从老师家出来就直奔天坛的西北角，到了地儿首先念上几段京剧当中的引子，外加大段的独白，念一会儿就停下来喊喊嗓子。有的时候侯宝林也边走边喊，一直能走到天坛的西门，然后再往西奔仙农坛，一边走着身上还不闲着，自己比划着练身段，什么起棒、山棒、马六子，每样来上几遍，自己觉得练得差不多了才转身往回走。回到家烧的那一大壶水也开了，侯宝林又开始洒扫院子倒垃圾，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利利索索，等着严老师起床再开始一天正式的学习。哎，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这样的刻苦使得自己的本领长进甚快，做艺的练得再勤也不如参加正式演出长进来得快，这就是实践出真知啊。侯宝林本身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跟严老师搭了这个天桥八大怪之一的云里飞的班社一块演出滑稽二黄，更是让侯宝林大开了眼界。侯宝林在云里飞的班社当中学了些什么呢？咱们来听一段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合作表演的类似于当年滑稽二黄的相声《卖马》，然后再接着聊。 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不赦，不赦不欠是不算变，赦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抬大的抬抬，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你瞧，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在下王好的便是 啊，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

好马人人喜爱， 单车一件呢、 那一件呢、 脑袋无忧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他镖头瘦不消，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请至黎明， 请 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 那么坐着累得慌不累得慌啊？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什么呀？ 人熊，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本不是此地人士。 哪里人士？ 法国人士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山东李成县人士。 山东李成县毛有一号友，兄台何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姓秦名琼，字世热宝。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何出此言？ 此人落魄得很呐、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不才就是在下。 啊！ 怎么着？ 别是秦二姑。 不敢。 石宝， 有法的不敢。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这儿轰鸭子来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合说的群口相声《卖马》，云李飞的滑稽二黄堪称当年天桥一绝。侯宝林曾经回忆过当年在那儿唱滑稽二黄的情景。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云李飞发明的那些怪模怪样的行头，当时演戏戴的帽子是用烟卷盒做的，脑袋上顶着个有哈的门牌的烟盒的就算是九龙冠了，身上的大褂不系扣就算是赭黄袍。不光是扮相有趣，几个人表演起来也是插科打诨，很多现挂砸的也是非常的及时。侯宝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幽默有了最早的认识。让侯宝林收获最大的其实还是他在云李飞班社唱前脸的几年中积累的丰富演出经验，太宝贵了。做前脸的演员就是在唱戏以前跟观众随便聊一会儿，抓个哏呐、逗个笑啊，其实您说这不就跟说相声的差不多吗？另外就是这种演员必须是生旦净末丑他都得会，万金油缺什么角儿他就能顶得上。侯宝林正是通过担任云李飞班社的前脸，在实践中让自己的艺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正当侯宝林在天桥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开这块艺术的沃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将在今后的旅行当中再为您揭晓其中的缘由吧，今天没有时间了。最后呢，来欣赏一首零点乐队演唱的歌曲，叫做《坟墓人生》。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圣诞清末丑样样齐全，花脸的脸谱千姿百态，无声的打斗最是精彩。